又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二十度或者以下。而家气温是二十七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而家车龙咧排到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有意外未清理好，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浸会桥面。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因为天气情况改善，现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已经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咁就系因为天气情况有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已经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衣南桥落赤葵坊、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 每日我们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烦恼， 眼泛泪光啊。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 究竟为什么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呢，就刚刚好是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多谢各位听众啊，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上个星期呢个时间咧，因为恶劣天气嘅关系啦，有台风嘅关系咧，咁就我哋嘅节目咧就暂停咗一次，有一啲联播嘅安排。 冇错啊， 今 个星期又翻嚟啦。 我哋两位啊，咁有陈浩之、谭永辉咧喺度陪伴大家咧，去到呢个周末嘅中午嘅时间啦。咁近排嘅国际新闻啦，其实尤其是呢几日啦，咁相当多咧一啲同袭击有关嘅事件。刚啱听过嘅新闻报道都有提过，英国当地昨日的时间呢，就发生了一种议员在见这个选民的时间呢，有人向他施袭啦。就另外呢，在好世界各处呢，亦都有一些不同形式呢，可以这样说的一些袭击事件，我们今个礼拜都会报道一下的。 不过首先呢，我们都要去到黎巴嫩那里去看看当地的一些枪击的事件同埋引发起的一些冲突的情况。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有民众示威，要求罢免调查去年港口大爆炸案的法官，期间爆发枪战，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誓言追究责任，重新会继续大爆炸案的调查。 وفصل السلطات واحترام العدالة。 贝鲁特内巴嫩首都咧，呢一啲嘅枪击嘅事件咧，系本来系由示威咧，即系所以演变出嚟嘅呢个嘅场面咧，咁就引起咗世界媒体嘅非常之大嘅关注啦。喺呢个事件当中咧，最少有6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嘅。 是啊，这个示威呢其实是跟去年的港口区大爆炸案有关啊。嗱，今次个示威讲翻呢就是由穆斯林什叶派的政党真主党同埋呢阿迈勒运动的支持者呢发起的。他们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求去撤换呢领导去年港口区大爆炸案调查的法官比塔尔啊。就批评他呢针对真主党将个调查呢政治化。咁而比塔尔呢之前是传召了多个政客啦同埋安全部门的官员来到问话，包括呢是有真主党嘅盟友，咁所以咧就惹嚟真主党不满啊。 先讲讲咧，今次嗰个由示威演变嘅枪战咧，据报咧系有一啲嘅狙击手喺建筑物嘅高处嗰度咧系开枪啊，向一啲示威嘅人。咁有人咧就更加系发射火箭炮添嘅。咁枪战咧系维持咗咧接近4小时。真主党同埋阿迈勒运动咧就指责咧袭击咧就系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黎巴嫩力量的所谓来的，目的就是令到黎巴嫩这个国家陷入冲突。 是啊，不过黎巴嫩力量就否认指控，反而就说是真主党煽动反对法官比塔尔引致到这些暴力事件。而黎巴嫩总统奥恩也是誓言说会追究责任，又说不可以接受敌对势力再次用武器交锋，将国家带回去1975至90年期间的一些内战的场景。至于去到港口区大爆炸案的跟进，他也都强调是会继续调查的，就形容这个调查是对黎巴嫩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诺。他和总理米卡提会继续公开支持法官比塔尔。米卡提就说黎巴嫩是没有办法忍受从爆炸调查案入面爆炸的调查入面再去撤换另一个法官。 咁啊，呢宗嘅爆炸案咧，喺舊年嘅8月啦，咁就超過200人死亡啦。咁嗰個場面咧，因為亦都有好多影片咧係影到嘅，咁係好震撼啦，同埋一件真係好巨大嘅災難嚟嘅。咁當然咧，就喺呢一個事件嘅追查嗰個嘅過程啊，或者係問責嘅民眾有一個訴求咧，咁到而家咧都仲係喺個過程當中咧。陳老師啊，剛才即係提到咧，1975年至到1990年咧，15年之間咧，黎巴嫩嘅內戰可以話呢個地方即係一個最黑暗嘅歷史啦。咁好多暴力事件咧，其實過咗90年代，其實都仲有好多嘅暴力係圍繞住呢個地方。咁但係可以話即近呢幾年咧，其實相對又平靜咗好多嘅。咁但係咧，連隨住頭先講舊年個8月嘅大爆炸之后咧，再加埋咧，黎巴嫩本身面对多重嘅危机，包括经济啦，包括即系民众对呢、這、一个即系政府嗰方面有多嘅不满啦，等等啦，好多危机炒埋一碟咧，就好多人形容咧，今次呢一个示威根本上系一个引爆，咁但系咧由呢个示威咧再演变到咧有枪战，咁究竟就头先我哋交代咗啦，有一啲就话即系有啲方面咧即系去指责啦，但系有啲方面咧就系否认啦。成个咁混乱嘅情况系点样咧？而家咧好多嘢咧都系问号嚟噶。有一啲嘅分析咧就认为咧黎巴嫩咧出年咧有大选啊，咁但系今次事件咧系反映喺呢一个国家里边咧好多嘅宗派政党咧系冇意咧平息而家個國內嘅緊張氣氛，反而係各自動員咧。令到而家呢個國家陷入咗宗派嘅鬥爭。 我哋喺新聞嘅圖片就見到啦，即街頭就發生啲巷戰，咁亦都有啲喺現場嘅記者都講到話，其實巷戰入面咧，即持槍嘅人啊，就算佢邊個射邊個，或者邊派射邊派咧，甚至係持槍嗰個人都唔知道自己嘅即所謂嘅敵人或者即射緊向邊一方啊，咁所以其實亦都反映咗即係喺當地嘅政治上面一啲混亂嘅情況啦。咁而呢一個黎巴嫩 個港口爆炸案的調查咧，其實喺呢一個事件之前都有好多嘅政治嘅阻力。咁其實之前啲人咧都有上過街去要求咧，即係徹查個事件。因為其實除咗前線官員咧係被追究責任之外咧，其實調查人員都係希望向高官問責嘅。但咧就睇嚟咧，即係喺調查度有阻力啊，因為各個派系嘅官員咧都一直係抵制爆炸案嘅調查啦。咁亦都係有多個部長級嘅官員喺出庭嘅時候咧，係有挑戰到法官比塔爾嘅審理權限，令到個調查都係曾經一度暫停啦。而當地亦都係有一啲嘅示威嘅情況，即係再較早前嘅時候嚇。 黎巴嫩曾經都是用很多的方法，包括在政治的分工上面，一些權力的位置上面有一些分配，令到這個國家裏面的不同的可以叫宗派是有一些叫做軍民地去安頓的，包括就是他們有什葉派的穆斯林，有順利派穆斯林，也有基督宗教的相當不少的人口。剛才說這三個的主要的宗派派里边咧，其实本来喺嗰个政治嘅架构里边咧，都系做咗一啲嘅即系分配嘅力量嘅平衡嘅。咁但系而家咧，头先刚才引述一啲嘅分析就系讲，即系都好担心，黎巴嫩陷入咗一啲宗派嘅斗争，而且有一个暴力化、武装化嘅一个嘅趋势嘅话咧，仲有好多危机嘅，包括经济嘅方面。 系啊，最受影响当然就系当地嘅人民啦。因为黎巴嫩除咗话经济方面啊，因为新冠疫情啊，全球原物料嘅一啲暴涨之外，其实都最近咧有一个能源嘅危机喺度啊。电力公司咧就冇钱去买一啲进口嘅燃料，令到全国停电。睇翻咧之前咧，全国最大嘅两间发电厂咧，已经系因为燃料短缺而关闭啊，令到大部分的地區停電是近24個小時的。其實當地的供電情況幾個月之前已經開始不穩定了，而首都貝魯特在過去半年都一直限制供電，即是說由凌晨去到第二早上6點是停電的。 一个经济陷于崩溃的状况，超过50%的黎巴嫩的国民现在是跌入了去贫穷线以下，很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刚才说过在今个星期里面发生的枪战的场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突然，有些小朋友本来都是在上学的途中，跟着家人就嗱嗱声找方法，将自己的小朋友或者自己認識的家庭的小朋友就帶去安全的地方等等，很多是避過了一次的危機，可以這樣說，或者生命的危險，但未來的狀況其實都相當令人擔心。講了黎巴嫩的情況，轉頭回來我們講一下高雄的大火。 年代大劇呈現上世紀中國刻苦貧困，大江大河， 喪妻之痛，刻骨銘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不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谭咏辉、陈浩之，10萬8000里。 星期六早上11:17啊，咁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咁咪天气咧就即系展望咧，未来嗰两三日会逐步转凉嘅，天色咧就会好转。星期一嘅气温咧下降到20度以下，大家留意呢一个气温嘅变化。头先有提过呢一个高雄嘅大火喺台湾，咁就一座商住嘅大厦咧，星期四嘅凌晨嘅时候大火咧就造成最少46人死亡，41人受伤。当地传媒话咧系今次系当地有史以嚟咧死伤第二多嘅单一建筑物火灾嘅事件，亦都系高雄咧史上最严重嘅火灾嚟嘅。 昨晚傳嚟嘅消息咧，就當局懷疑緊咧一對情侶燃點蚊香啊，引發氣體爐具咧爆炸同埋大火。咁涉嫌係縱火嘅一對情侶咧，女方咧就俾當局咧以呢個過失致死、公共危險呢啲嘅罪行咧就聲請羈押，而男方咧就獲准以60,000新台幣咧保釋啊。 當地消防就話咧有幾項嘅因素咧造成咁嚴重嘅傷亡嘅，包括咧喺凌晨度發生啦，咁好多人都係瞓緊覺啦。 住户咧好多都系长者嚟嘅，咁佢哋逃生嗰个速度当然系会慢一啲啊。由一楼至到六楼咧，原本系商业使用嘅，所以咧主要嘅建材咧都系一啲玻璃幕啊，一啲即系火警产生出嚟嘅高温咧，其实令到啲物料咧嗰个燃烧速度系更加快。仲有就系呢个梯间咧堆满好多杂物咧，咁啊逃生起上嚟咧都系更加困难啦。原本用嚟做呢个商用嘅楼层嘅建筑材料同埋装修咧，其实亦都有发现咧系不合乎消防标准。 系啊，嗱，发生火警嘅大厦都有即系相当嘅即系旧式啦，亦都系一啲商住大厦，旧式商住大厦有成40年楼龄啊，咁令到大家都关注啊呢啲旧式商住大厦咁旧，佢哋安全嘅情况系点咧？原来而家喺当地咧有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就喺1995年生效啦。不过呢个大厦有40年楼龄啦，咁呢个条例咧就要求大厦咧成立管理委员会，但系咧就冇追溯到啊呢个条例之前落成的大厦，包括今次这一座大厦，亦都影响了那里的消防安全管理。事发之后，台湾当局就说会修例，譬如是强制旧楼去成立管委会。 咁喺即係一啲大廈咧，其實早年咧有商場啦、戲院啦、或者歌廳嗰啲嘅設施啦。咁但係隨住即係嗰個可能個各方面嘅經濟環境嘅變化等等咧，其實好多鋪頭其實荒廢咗啦，有啲嘅公共設施咧亦都係失修啦。有啲民眾咧形容大廈即係好似鬼城咁樣啦。咁一間300多尺嘅套房咧，大概係200,000新台幣，50,000多嘅港紙咧就買得到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廈嗰個住户咧，即係從呢個經濟結構嘅睇到咧，好多都係一啲低下階層啦。呢、這個大廈咧，1999年嘅時間亦都係發生個火警，但係就冇造成傷亡。咁有引一啲報道引述當地嘅里長咧，就話咧2個月之前咧，先至係爭取到一啲嘅經費咧，係幫啲住户安裝滅火器。咁但係咧事實上有啲住户真係冇錢啦。咁係7至11個呢啲嘅樓層咧，只能夠裝3支。咁啊咁多個樓層，即係得3支，梗係唔夠用啦。 呢、這個事件都可以話係一啲不幸事件之下揭露嘅一啲制度上面嘅問題啦，咁就都要繼續留意跟進住，即係當地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咁啊，轉轉話題啦嚇，今個禮拜咧，其實有多個新聞啦，亦都有好多人咧仲繼續咧討論緊咧，即係再前一個禮拜咧，陸續公布咗嘅今個年度嘅諾貝爾獎。 嗱、上個星期原本我哋都諗住同大家跟進住諾貝爾獎嘅各個得主啦，咁今個星期咧就終於全數揭曉啦。嗱，最新嘅一個咧就係經濟學獎嘅得主，就由3個美國學者啦，卡德啦、安格里斯特同埋伊本斯咧共享。咁佢哋咧嗰啲佢哋点解获奖咧？个原因都睇翻咧都几长知识噶，谭永辉，因为咧就提供咗咧，除咗话关于啲劳动市场嘅见解咧，其实佢哋嗰个验证嘅情况咧，就系用一啲自然实验啊，叫做，因为经济嘅实验咧本身咧就好难去进行一啲可以控制嘅实验啦，即系好似科学咁样样啊，你定晒好多条件啊，跟住再实验，因为嗰啲系一啲经济理论，系一啲涉及人噶嘛。咁、但系三位得奖人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哋透过呢一啲考核特殊嘅处境咧，嚟到验证一啲经济学上面的理论。 系啊，咁另外和平奖啦，咁可能较为瞩目啦。咁今年嘅两位得奖人都系传媒人嚟嘅，一位嚟自菲律宾，咁系著名嘅记者雷莎，系一位女性啦，亦都系今年度里边咧唯一即系诺贝尔奖里边嘅唯一位嘅女性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俄罗斯独立报章新报嘅总编辑莫拉托夫嘅，咁系即系委员会咧，评审委员会咧系指出佢哋两个咧对呢、這、一个。在而家即係民主同新聞自由咧，越嚟越面對一個不利嘅條件之下咧，佢哋都分別喺佢哋自己嘅地方咧，展現出爭取言論自由嘅勇氣啊！形容佢哋係世界上咧為所有呢一個有理想而挺身而出記者嘅代表嚟嘅。 嗱，講開58歲嘅雷莎啦，係今年嘅諾貝爾獎入邊啦，唯一個女性得主啊！咁亦都令到大家關注到啦，今年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入邊，只係一位係女性啦。咁而睇翻 自從1901年啦，嚟已經有900幾個得獎人，同埋25個組織咧係攞到諾貝爾獎同埋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係咧數數啲數字咧，只係得58人咧係女性，咁所以都令到大家關心女性得主嘅係咪都偏低呢個數字？咁見到女性科學協會首席執行官啦，阿桑迪羅伯特就話：今年科學界咧亦都係缺乏女性嘅得獎者，令到感覺係有啲倒退啦，亦都希望咧諾貝爾獎委員會可以發掘更加多未獲注目嘅科學家。但係咧，瑞典皇家科學院秘書長啦，漢松咧就有啲唔同嘅睇法，咁就話唔會去實施一啲性別嘅配額，縱然咧諾貝爾獎女性嘅得獎人咧係少少呢個數目係令人難過嘅。 有一啲嘅數據啊，咁當然有一種現象，咁但係咧，本身呢樣嘢成唔成立咧，係咪即係需要即係增加個女性比例先至代表到即係女性嘅地位係即係大家係有一個平等嘅機會咧？咁呢個惹人討論啦。咁當然啦，仲有其他啲嘅獎項都簡單講講啦，譬如話物理學獎嗰方面咧，得獎嘅科學家咧，其實都係研究氣候變化為主啦。文學獎嗰方面咧，亦都有再次有呢個非裔嘅黑人作家咧，係獲得呢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咧，佢係寫好多咧難民嘅主題嘅。 而化學獎方面咧，係有關於一啲咧催化劑控制化學反應啊。咁得主咧就係兩個科學家利斯特同埋麥克米倫啦，佢哋分別咧就研發第三種催化作用啦，係叫做不對稱有機催化。咁呢種催化劑咧唔單止係廉價同埋環保啦，亦都係咧為藥物研究咧帶嚟一啲深遠嘅影響噶。 醫學獎嘅方面咧，就兩名嘅美國科學家朱莉葉斯同埋帕塔保替安，咁佢哋發現咧，人類感知痛嘅同温度嘅機制咧，就解釋咗咧熱啊、凍啊同埋觸摸咧係點樣喺神經系統裏邊咧啟動信號。呢啲嘅知識咧係用於開發多種疾病嘅治療方法啦，包括一啲嘅慢性疼痛嘅。 谭永辉讲咗咁多，即系诺贝尔奖嘅得主嘅一啲故事啦，同埋佢哋研究啦，亦都差唔多系时候嚟到我哋呢一个呢一节嘅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咯，就系人物档案。今个星期咧，为大家拣嚟一位咧人物，佢就叫做萨拉孟克啊，就啱啱咧系获选为《时代》杂志百大最具影响力嘅人物之一。 佢主要即係從事嘅業務啦，嚇呢個工作咧就同一個公司有關係嘅，叫 Grow Intelligence。咁大家咧就呢個 intelligence 咧就同呢個人工智能咧有好大嘅關係啦。嗱，人工智能咧係應用喺對抗氣候變化一啲嘅科研嗰度，大家都唔會有懷疑係好大嘅一個應用啦。人工智能咧應用喺咧解決人類嘅糧食嗰度咧，亦都係主要喺個大數據啦，嗰個處理啦，點樣去增加呢個農產咧，喂飽全球咁多嘅人口咧，其實都係好多嘅應用。咁喺分別有好多嘅應用啊。咁但係呢一個 Grow Intelligence 咧，就係集合咗頭先剛才講嗰兩種，用呢一個人工智能咧，係解決兩人嘅問題。咁同呢一位嘅 Sarah Manka 有咩嘅關係呢？聽我哋同事朱玲君介紹一下。 十萬八千里人物檔案， 饑荒解決師薩拉曼克。 1980年，埃塞俄比亞爆發饑荒，曼克喺饑荒結束之後出世。當時糖同汽油都需要配給，星期日亦唔俾揸車。即使他出生在中产家庭，饥荒和灾难的威力仍然在他心里面埋下种子。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修读经济和商学位，再成为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商品组的副主管，专长是风险管理。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海啸，他意识到每个市场都有崩溃的临界点。曼克最担心的是全球粮食的需求如果急增，但是农业生产的供应赶不上，就会对世界造成严重的冲击。这个问题驱使他在2014年离开华尔街，去肯雅创办一间全球农业资料分析公司，整合气候变化和土壤质素这些影响农业生产的数据。他的团队预测粮食市场临界点会在2027年，到时世界将会短缺214兆卡路里的粮食， 比麦当劳有史以来售卖的所有巨无霸加埋还要多。为什么晚黑以卡路里作为量度粮食需求的单位呢？他说留学时候食量和在家乡的时候一样，但是就增肥不少，启发他思考如果用重量来量度食物，往往反映不到真正的营养价值。为了提前应对粮食短缺，曼克为金融机构和食品公司提供资料，例如非洲猪瘟对中国猪肉市场的影响，方便公司计划在哪些地方卖哪一类型的食品，促进粮食平均分布。他的公司又和各地的政府合作，帮助他们制定应付粮食短缺的政策。曼克提到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怎样令客户正视数据，尤其气候的数据复杂，他致力将这些数据变得容易消化，建立农业市场的统一语言。曼克的工作揭示人类在面对危机时的脆弱，但是他依然相信人类掌握知识的话，就有能力解决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 喂，瑞文，还未见你出现的。 西杰，我行街见到好多发宝胶和生果网抌了在这里，我想着拎去回收嘛，你打来就啱了，快点出来帮我手啦。 好啊，今个星期我请来了社企迷失的宝藏，叫他们分享一下回收这些物资的途径和心得。 而我就请来天文台的团队解释一下气候变化的最新趋势。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冇錯啦，咁喺十萬八千里同埋五家新聞天地之後咧，就有大氣候嘅節目啦。咁啊，頭先我哋講過喺呢一個黎巴嫩槍林彈雨嘅狀況，轉頭翻嚟我哋講講咧喺挪威亦都有發生襲擊嘅事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去年七一游行案，八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其中七人早前认罪，他们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6个月至12个月不等。陈浩桓被判囚12个月，曾建成和胡志伟被判囚10个月，梁国雄被判囚8个月，徐子健、朱海迪和邓世礼被判囚6个月。案中三名被告因为其他案件正在服刑，法官决定本案部分刑期分期執行，陈浩桓的总刑期是21个月，朱海迪的总刑期是8个月，梁国雄总刑期23个月。案中余下一名被告前东区区议员陈荣泰早前不认罪，他的案件押后到明年6月开审。政府将会在招聘公务员的基本法测试中加入国安法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签是星期六问责表示，由于报考人数每年有大约40,000，因此有关的测试倾向以选择题形式进行，并会作一次过的考核，不会分为两个考试。他又说不担心因此导致公务员出现招聘困难，最重要是政府能够招聘到合适的人，不过他预期初期报考人数会减少，之后会回升。聂德权又说未来香港公务员到内地交流，部分职位的逗留时间有可能延长至3个月，让他们更加了解内地部门的施政和国家情况，特别是一些大湾区城市。他说政府正是与港澳办和广深两地政府统筹，希望在恢复通关之后能够尽快落实。神舟1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按预定程序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个小时。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顺利进入中国太空站，一起检查天和核心舱睡眠区。航天员将会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美国将会在下个月8号起允许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乘搭国际航班或者是通过水陆口岸入境。当地传媒报道，白宫将会在下个月8号之前公布符合入境接种要求的新冠疫苗种类，未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可以入境美国的极少数例外情况和其他的细节。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官员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已经通知各航空公司，入境美国的航空旅客可以接种的新冠疫苗包括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同授权的疫苗，以及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疫苗。预计有关的标准亦将会适用于通过水陆口岸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美国旅游协会表示欢迎，认为对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的气温下降至20度或者以下。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就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慢线嘅意外啦，终于清理好啦。不过一带挤塞，车龙排到龙翔苑。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慢线嘅意外啦，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龙翔苑。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系挤塞，车龙排到晓路。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是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先报告提到强积金一笔过咁转做年金，这个是不是你们最终的目标，希望所有人做这个方法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将强积金全部强制变成公共年金呢，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在香港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如果从政策的探讨，这个都是要提。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的10:36，我们坐了入嚟直播室啊，七个字多啲。咁啊，头先有预告过啦，挪威一个小镇咧，喺今个星期一个星期三的黄昏的时间咧，其实当地晚上六点几嘅时间咧就有。35分钟惊心动魄的一个袭击事件。 挪威东南部孔斯贝格市有人向民众射箭，至少五人死亡。挪威总理萨尔贝格指会调查是否涉及恐怖主义。 当地的6:12至6:47咧，呢35分钟里边咧，一个宁静嘅小镇喺挪威嘅首都奥斯陆以西南方向咧嘅一个小镇啊，咁就发生咗一个嘅丹麦裔37岁男子向包括有超市顾客啦，包括有途人等等咧系施袭，咁佢咧系带住咗弓箭咧系即系去做呢一个嘅袭击嘅行为。事件咧造成咗四男一女死亡，死者的年龄是介乎50至70岁。 警方接报之后大约六分钟就到场啦，同疑凶系对峙嘅。疑凶咧就试图去逃走，咁咧警方就出动警犬咧去搜查啦，去搜捕啦。而疑凶咧仲继续喺街角嗰度咧系以弓箭咧系即系射人嘅。咁五个死者咧相信亦都系喺即系对峙嘅时候咧就被杀嘅。 咁警察咧，当地警察咧就话疑凶咧亦都系有使用咗其他嘅武器啊。咁啊，暂时咧即系公布咗嘅资料大概。頭先都係即係主要都係交代咗啦。咁呢個消息咧係發生咗呢個襲擊事件之後咧，其實都頗短時間之內咧都已經係登上咗國際新聞嘅頭條嘅。咁有啲嘅新聞圖片咧睇到咧，嗰啲箭咧係即係射咗去一啲建築物嘅外牆嗰度咧，仲即係停留咗喺度。咁想象一下，即係射入去呢一個血肉之區咧，嗰個恐怖嘅程度啦。咁當時好多人都喺街上邊咧係即係逃跑啦。挪威警方指咧呢一宗嘅事件咧，好可能咧系单独进行嘅恐怖活动。咁啊，施袭者嗰个目击咧，目标咧系随机嘅。当局咧喺案发之前咧，其实系曾经咧系同呢一位人士有接触嘅，即系施袭者接触嘅。咁就因为佢有一啲背景咧，包括系佢系改信咗伊斯兰嘅，亦都系相信佢嘅思想咧系受到极端化嘅。 咁疑凶咧事后就承认杀死五人，当局亦都系怀疑佢有精神健康问题，已经将佢移交健康部门看管啦，同埋会对佢咧做一啲心理评估啊，或者咧都需时几个月嘅，咁而评估嘅结果咧，亦都会影响呢位疑凶嘅一啲法律后果啦。 咁啊，睇一睇啦，即系呢一个嘅事件，应该当地嘅方面咧，仲会有更多即系呢个案情或呢个细节或者调查方面嘅一啲嘅公布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讲咧一个话题，有嘉宾同我哋讨论一下日本嘅情况啊。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上个星期咧打风前夕啊，日本嘅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咧就喺国会众议院嗰度发表咗佢上任之后嘅首次嘅施政演说啦。去到今个星期咧就话正式佢就解散咗众议院啦。而今个月尾10月31日咧就会举行大选。咁由发出一个选举嘅告示咧，去到投票日之间咧，只系相隔17日啊，两者咧都系战后嘅最短纪录嚟噶。 咁啊，今朝早咧同我哋讲下日本嘅话题咧，又有咧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兼任讲师冯祖健啊，早晨啊，冯祖健。 早晨，冯祖健。 早晨，两位主持。 嗱，不如首先咧，嗱，我见到而家大选方面啦，喺在野党嗰度咧，嗱，见到五个在野党就已经组成咗一个联盟，就话协调咗啊，喺220个选区入边咧，形成咗在野党啦，同埋执政党候选人咧就将会一对一。咁其实。嗱，岸田文雄上任之後咧，佢領導之下嘅自民黨選情咧係點嘅咧？ 其實喺岸田成為咗首相之後都好啦，自民黨內部都開始評估咧，究竟今次嘅大選咧，佢哋會輸幾多議席嘅？其實今次岸田去領導呢一次即係眾議院選舉，其實唔係要去贏多議席，而係我哋講啦嚇，即係要指示嘅啫。因為喺之前咧，菅義偉做首相嘅時間咧，咁大家覺得如果佢繼續做首相嘅時間選呢個眾議院選舉咧，咁自民黨有機會個議席咧係會喪失大概40席到嘅。咁今次啦嚇，即係岸田就上任之後，咁佢哋個估算咧就係希望能夠係損失20席，保持翻咧即係國會佔大多數呢一個嘅狀況。咁所以即係如果總括嚟講咧。即係如果岸田今次能夠保持到嗱，上一次即係而家個議會啦嚇，自民黨喺276席嘅議席嘅，咁如果佢輸20席啦嚇，大概即係如果攞得翻大概260席到咧，我諗自民黨嘅內部咁多位大佬啊都會收貨啦，基本上。 從即係自民黨嘅角度咧，希望達到呢一個目標嗰啲關鍵因素喺邊度咧？主要 其實而家個關鍵因素就冇因素啊，因為咁。短嘅情況之下，嗰、那個叫決戰咧，即係叫速戰咧，就好講真係鐵票噶啦。咁如果即係從個民調睇翻咧，即係如果 大家即係、就是、一啲嘅聽眾可能會對日本政治嘅架構有少少理解，都知嘅就係、是、其實日本嗰個眾議院選舉係分開即係、就是、兩個部分，一個就係小選舉區啦，即、就、係、是、一個議席對一個議席咁對碰啦，另一個就係嗰個比例代表制嘅。咁如果睇翻即係比例代表制嗰部分啦，即係頭先講嘅五個在野黨，佢希望能夠係同自民黨對碰嘅話咧，希望喺個即係叫做單議席嗰個嘅選舉當中能夠攞多少議席，從而咧係能夠贏自民黨啦嚇。咁但係從嗰個比例代表制上咧，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其實基本上日本國民對於即係日本政黨冇乜太大嘅即係興趣可支持嘅，但係反而自民黨咧都仲有好多個鐵橋。咁所以如果從咁嘅角度睇翻，其實即係自民黨，我覺得佢哋比較危險。咁嘅機會都有微少少咯，會嚟講就係啦。 咁又講翻岸田佢嘅新政府同埋佢呢一個人啦，不如岸田文雄其實佢個施政風格係點嘅咧？而家佢最新提出嘅新資本主義睇嚟咧，又好似要即係同以前安倍嗰一套咧，要有一啲分別嘅、哦。 其實岸田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問我咧，都一個平平四平八穩啊，冇乜特別啊。亦都唔會俾你太多驚喜嘅一個嘅政治家啦嚇。咁因為之前其實佢喺即係畢咗業之後啦嚇，其實佢曾經做過即係官僚嘅嚇，做過官僚喺一本嗰個叫通產帳當中做過官僚嘅，做好短時間。咁所以睇翻其實佢都係一個比較務實、比較踏實嘅一個嘅即係政治家嚟嘅。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都主持都講到話啦，佢提出嘅新資本主義呢樣嘢，其實佢係希望能夠除咗係喺嗰個增長嗰個嘅即係成長，即係增長速度方面有所保持之餘咧，佢希望能夠係將即係地方同埋中央或者係各個唔同階層咧嗰個收入咧係做得較為平均一啲，因為喺呢一個嘅安倍嗰幾年咧，個當中個經濟政策都其實好傾斜於一啲大嘅企業嘅，變咗佢哋個嗰個其實佢哋收入好好嘅，佢哋個改善都好好，但係對於一啲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咧，佢哋嗰個嘅收入嚟講，其實基本上冇個實質嘅增加度，所以我諗岸田係希望能夠係將一次叫做重新財產嘅分配咧，係作為佢一個經濟上嘅主軸啊，會係嚟講。 有啲嘅觀察咧，就話咧現時呢、這、一個即係岸田文雄嘅政府咧，其實同呢一個即係個背後咧，自民黨一啲更加即係元老級嘅一啲人咧，其實都好受到佢哋嗰啲影響。有啲人形容個詞語叫做派閥政治啦，都好影響到其實。岸田的當選都是即這個因素都很大，以致到他之後的施政方針，他選的內閣的人選，你覺得即這些派閥政治那個因素還有多少，以及之後會是怎樣影響呢？ 其實絕對會，因為岸田本身他所屬的那個派系，我們說叫宏池會或者是岸田派，其實基本上在自民黨的派閥當中只不過是即係第四、第五大度嘅啫，最大嘅即係細川派同埋麻生派都好啦。如果今次嘅選舉冇佢哋呢兩個大派嘅支持咧，即係岸田係基本冇可能選到嘅。啊，點解咁講咧？因為自民黨今次總裁選舉其實分咗兩個嘅，即係兩次嘅選舉。第一次選舉咧就計埋地方票嘅。咁當時嚟講，其實另一位嘅候選人咧，即係海野太郎咧，喺地方票度壓倒性地咧係贏曬咧呢一個岸田文雄嘅。咁但係到到第二輪選舉啦，咁就變咗淨係即係國會議員再加地方票，但係地方票嗰個比分咧係減得好低嘅話咧，咁當時嚟講咧就即係細川派同埋麻生派呢兩個大派佛嘅嗰個嘅背後嘅發功咧，就完全影響曬咧，即係岸田可以今次能夠順利勝出咧，就做咗呢一個嘅即係叫做總裁再繼而係做埋首相。咁所以為咗要答謝翻即係呢兩個派嘅當中嘅支持咧，所以大家會見到其實係一啲即係自民黨本身一啲重要嘅職位啦，甚至乎一啲內閣重要職位上咧，你會見到完全係依附翻咧，俾翻細川派啊、麻生派咧一個嘅即係一個叫酬謝嘅。嗱，例如麻生太郎仍然都係做翻副首相。外相啦嚇，茂木敏充咧贏都幾好做啦，更加係得意咧。大家睇翻個自民黨一啲嘅重要職位，譬如我講幹事長就金利明，金利明咧就同安倍就非常之 friend 嘅 ，friend 到即係大家好熟嘅。另一位啦就係政調會長啦嚇，高市早苗啦，大家都知嘅，其實佢都係其中一個咧係競逐咧自民黨總裁職位嘅人嚟嘅，佢亦都係受到咧係安倍嘅極力嘅支持嘅。咁但係當然啦，佢輸咗咁。輸咗唔緊要嘅，佢而家做咗政調會長，政調會長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自民黨內部嗰個嘅工作嘅角色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睇翻成個而家嗰個即係一啲嘅內閣嘅官員嘅分佈啊，或者係自民黨一啲嘅重要職位嘅分佈都好，完全係 回應翻一個答謝翻世川派同埋麻生派咧對佢嗰個選舉支持嘅一啲嘅回報嚟嘅。 但係講到佢新內閣組成，譬如比較有驚喜嘅部分，會唔會係一個新設嘅經濟安全保障擔當上一職咧？其實呢一個職位係輿論點樣睇佢係做啲咩嘢嘅咧？ 其實大家都知啊，而家中美關係咧，即係都變得非常之唔穩定之餘咧，都成日充滿好多唔同嘅變數咧。即係作為日本作為兩個大國之間嘅一個國家，其實佢哋都要去理解翻，就係究竟用一個咩嘅方針，令到一方面又繼續維持翻同美國嘅咁親密嘅關係，但另一方面都可以唔令到佢同中國嗰個嘅關係咧係過分嘅疏遠嘅。咁所以呢一個嘅經濟安全大臣咧，其實係去主要嚟講係睇翻究竟喺整體中美關係好嘅影響之下，究竟日本係喺經濟上嚟講應該選擇一個乜嘢嘅方向？大家可能會最近都知啊，中國係申請咗啦加入呢個 CPTPP 啊，呢個泛太平洋經濟嘅一個嘅協定嘅一個嘅安排嘅。咁日本作為一個而家嘅 CPTPP 嘅龍頭大佬啦，即係因為成個呢個組織咧，喺自從喺2017年美國退出咗之後咧，日本基本上擔大旗嘅。咁日本究竟去選擇咁讓中國加入呢一個嘅組織嘅時間，究竟去考量同美國嘅關係之餘，咁點樣影響成亞太區嘅一個嘅戰略啊、經濟嗰個嘅一啲嘅部署咧？我諗呢一個嘅經濟安全大臣咧，係作喺呢啲嘅事情上咧，其實俾咗一個幾大嘅一啲嘅即係領導啊，甚至乎一啲嘅建議嘅角色喺當中嘅。 如果根據即係到呢一刻為止啦，佢即係呢個岸田嘅政府咧，佢喺處理美日同埋呢一個中日，即係佢個自己嘅定位嗰度咧，我哋睇得到啲咩咧？譬如話佢十月初嘅時候喺嗰個演說上邊講過一啲嘅説話等等咧，佢至於點樣去有啲咩嘅方針會係透露得到出嚟咧？ 其實岸田咧都係一個好穩陣嘅一個政治家，頭先我都講到，所以佢喺佢即係職任咗做咗首相之後都好啦，第一時間都打電話俾阿拜登啦，同佢傾翻即係美日嘅嗰個嘅一個咁特別嘅一個嘅關係啦，又再次確認翻即係究竟釣魚島或者佢哋講嘅尖閣群島係咪屬於美日安全條約當中保障嘅範疇咧？嚇，呢樣嘢得到確認啦。美國係再次確認翻，遇咗咩事嘅時間咧，尖閣群島咧係會受到美國嘅保護。佢都打電話俾習近平啦，打電話俾普京啦，亦都啱啱打電話俾文在寅啦。即係見到佢係全方位多方面咧，希望從各方面嚟講係聯絡翻咧唔同國家，特別係區內一啲重要嘅國家嘅。但其實呢啲外交上嘅嘢都好啦，其實都不及於咧佢喺處理經濟問題上咧，或者疫情上咧一啲嘅重要性嘅。因為喺之後嘅民調問翻一啲日本民眾，究竟即岸田喺嚟緊嘅當中，究竟佢最需要處理啲咩嘢？就係經濟問題。我諗佢提出嘅個新資本主義呢樣嘢，好其實正正就係去正視翻咧，即日本國內嘅民眾對於可能財富平，即嗰個叫平均啦，即係個分布唔係好平均呢樣嘢，係作出一個即時嘅回應嘅。我頭先講佢係一個務實嘅人，咁至於佢係咪能夠做得到咧，其實都取決於佢係咪能夠成為一個較為長任啲嘅首相啦。即係如果好似菅義偉咁一年就即係完工嘅話咧，基本上我諗佢提出嘅所有嘢都好咧，基本上都好難喺一年當中係實現到出嚟嘅。 明白，時間所限啦，今朝早唔該曬馮祖健啦，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兼任講師咧，同我哋分析咗岸田嘅新政府嘅一啲互動啊。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巴西。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爱好者 Pinky 同大家分享之前坐游轮由阿根廷玩到巴西。 Pinky 更加参加了被誉为世界三大嘉年华的 巴西森巴嘉年华。在嘉年华期间，他半夜还见到小朋友在游乐场玩，同埋地铁广告24小时运作啊！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 欧海星先奴旅游乐园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即是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之中出现过，其实都是你一个的老师。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咁啊，头先开场嘅时候咧，我话咧近期好多新闻都同呢一个袭击有关啦。咁啊，喺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一座嘅什叶派清真寺咧，星期五礼拜期间咧就发生个大爆炸，造成咗重大嘅伤亡啊。美联社引述当地嘅医院表示，最少37人死亡，70人受伤。 咁而睇返路透社報道啦，有目擊者就話呢，有三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呢，分別喺清真寺門口啦同埋寺入面呢引爆身上嘅炸彈，暫時呢就未有人承認責任㗎。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嘅時候呢，東北部嘅昆都市省啊，亦都有一座什葉派嘅清真寺呢，喺禮拜期間呢係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咗最少40人死亡。而嗰一次襲擊呢，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咧就承认咗责任嘅。 咁啊，自从塔利班咧喺八月中嘅时间咧占领咗喀布尔以嚟咧，呢个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咧，其实喺几个嘅省份嗰度都进行咗近40次嘅爆炸同埋其他嘅袭击咧，已经系造成咗好几百人咧系伤亡啊。咁坎大哈咧，头先有提过呢个地方咧，就系阿富汗嘅第二大城市，亦都系塔利班嘅发源地嚟嘅。根据半岛电视台一个报道啦，佢哋记者分析咧，塔利班喺夺权执政咧，经常打出一个安全牌，就宣称咧只有佢哋先至可以确保国家安全稳定。咁而家咧袭击就发生喺塔利班嘅故乡咧，其实呢个象征咧就系冇一个地方系安全嘅。咁亦都可以咁讲咧，佢所讲嘅安全牌咧系即系其实受到挑战。 上個禮拜尾啦，塔利班同美國亦都係咧喺多哈嗰度進行咗兩日嘅會談啦，入邊有講到一啲美國將會啊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嘅情況啦，而美國官員亦都係有傳媒引述佢哋講就話會議就唔係話外交上面承認塔利班，咁亦都係希望確保咧外國人係可以繼續安全咁離開阿富汗嘅。 咁啊，講開即係好多阿富汗當地嘅人咧，其實喺即係早幾個月嘅時間裏邊咧，其實都用自己方法去離開呢個地方啦。咁啊，有一個小朋友咧，咁就自己離開咗，但係佢養嘅一隻八哥雀咧，咁就留咗喺阿富汗。咁但係咧，有法國嘅外交人員咧，就幫佢暫時照顧住佢。咁啊，佢接受好多即係媒體訪問啊，咁仲介紹咧，只雀咧仲好似識講法文添。 不過喺撤離的時間也是有一些人道有温情的故事在這裡。來到節目的尾聲，我們這個時間也要去到印度那裡，我們的朋友葉培和我們帶來了一位印度傳奇畫家的故事。為什麼會特意說呢？其實因為當地的人都是忽略了這位畫家的一個幾重要的一個壽神的日子。 十萬八千里，人民足印。 9月17号是印度最知名的画家 M.F. 胡辛106岁的冥寿。1915年 M.F. 胡辛出生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一个小村落。在世公司东中下级文员的爸爸没有条件令儿子入学，于是年幼的胡辛就要当裁缝学徒来帮补生计。不过见到儿子对美的敏感，小小年纪对艰辛的可兰经书法游刃有余，于是爸爸就知道要将儿子送去孟买才不会造成浪费。就是这个明智的抉择，令才华横溢又勤奋的 M.F. 胡辛在富裕又充满机会的孟买得到赏识，以致名满天下。从前的穷困小子凭借天赋和努力名成利就，他的车房罗列了多部全球限量版的跑车房车，不过这些都无损 M.F. 胡辛贴地的本质。除了在寒冷的地方会着鞋之外，无论是穿梭在豪华会所亦或穷乡僻壤，胡辛都会保持赤足，因为他觉得赤脚行走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讲到饮食，他最喜欢去路边茶餐厅来炭拉茶食烤饼，对心爱的茶餐厅就乐意以画相赠。他跟老板说，麻烦你帮帮忙不要执笠，遇到有财困就卖了我的画吧，你不做生意的话那我去边处搵食。在加尔各答我住的这里就有一间这样的茶餐厅，我周不时都去那里依土兼欣赏胡辛的真迹。其实贴地的本质，真挚的性情，亦都完全体现在胡辛的作品入面。 无论是对历史时政人物、传说中的诸神、狐身都以完全超越性别信仰等等的框架来显露他们的本质和真情。这种无惧的创作自由就为画家带来麻烦，因为画作中有裸体的印度女神形象，令狐身面对印度教徒日益增多的辱骂、起诉以至死亡威胁。2006年，当他的画室甚至画展场地遭到连番恶意袭击之后，他感觉印度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创作和生活地点，于是就自我流放，长居伦敦。2010年，胡申接受卡塔尔的邀请，成为该国的荣誉公民。2011年，这位95岁的老画家依然精力充沛，没有停过挥画笔办画展，而且他还踌躇满志，计划要重返印度去过剩余天年，可惜突发的心脏病就了断了一切。老死于英伦而不得重踏故乡，就成为这位天才画家的遗憾。 结束今期的节目呢，送一只歌给大家，来自 Bon Jovi 2000年的作品 It's My LifeThis ain't 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一个咧叫你咧，即系有边个要俾啲苦头你吃咧，你都唔好垂头丧气啊！继续走自己嘅路。人生啊有今生冇来世。最近睇呢一个即系串流平台嘅剧集咧，一套韩国嘅《机智医生》第二季咧，就改编翻呢个歌啊，咁啊令我抄翻呢个歌出嚟。咁啊，结束今期节目咯，咁啊大家周末愉快平安啦， 拜拜。